水深好我不要陪他们无问开了零上的饭点点的塞了地方没烧了地没人陪的把水门人先变得的好你托上好冰室的带也都是门人给绿色恶狼不用的伤月的夜怒云刚天的哈塞的在绿色寂寞给那些黑的多一把马子长高的富有的你我出轮冰人还没和人阴上的马子丈夫的好离婆上好手女生那大都是满人爱举报恶狼不要的伤月的夜怒云刚苏联 stop 我是那一方为了一套我是要的事是满人在了我可以上等去了再回som de bølger der brød skinnende hav blidt og som rav vindstille dage du sømanden gav lettere klang bølgerne sang hør de